说完。

阑珊。 你身上有梦。

随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，此生多勉强，此生越重量，轻描时光漫长，

却乱倦，五更未眠，蝴蝶捉住少年，春天连夏天卷，秋天困住冬天，想一醉便至少了心情，

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。民谣是最安静的角落，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今夜你会 会不会在远方，然后化为我守望。 沉默。 我会遇见你，在人海茫茫。

紧我就要回家了。